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下降到了-0.3摄氏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白天本市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最高气温会在10摄氏度上下，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另外呢，今天夜间城区和东南部地区供暖气象指数呢是2，天气比较冷，室内的温度较低，应该适量供暖。而郊区的其余地区供暖气象指数呢将达到3，天气很冷，室内的降温幅度比较大，应该加大供暖量。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拥堵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城区的以下路段。目前在西三环路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航天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呢拥堵路段集中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从蔡虎营桥一直到复兴门桥的桥区。同时呢，在西二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车公庄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在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的桥区。而在东二环路呢，今天的拥堵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目前呢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从左安门桥的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二环路的东直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在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从京沪高速开始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呢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是3月15号啊，除了我们都非常关注的国际权益者消费日之外呢，消费者权益日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暖气的问题。 常规上来讲呢，一般我们北京地区呢每年呢到3月15号啊，这是供暖季结束的时候。但是今年还真是挺巧的，整在结束的这天 来了股冷空气，一下子把我们从17度的高温打到了今天，刚才我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对啊，这个冷空气呢也是带来了新一波的温暖啊。那么为了确保居民平稳度过这次降温呢，经市政府的批准延长5天的供暖时间。 对， 所以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啊享受温暖的室内生活。如果在这个期间呢依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拨打12345的热线呢，在3月20号24点之前，那么继续办理相关的关于供热的问题。估计到下周应该是挺暖和的了， 应该已经是能就是首先还是回到白天15摄氏度以上，再到周后期可能就已经能要摸到20摄氏度了。 对啊， 晚上稍微凉点的时候呢，咱们现在这些年大家家里面新装的空调基本上都是这种就是冷热双功能的，稍微开一下这个暖风，每天晚上临睡前开那么2个小时左右，舒舒服服的入睡其实也可以。 对，基本上其实就是早晚现在有些 凉，稍有些凉， 到中午的时候那个特别厚的衣服哈，即便你在室外也基本上穿不太住了。 中午那点要出去开车的话，现在都得把那个窗户摇下来了，因为关着的话那里头跟一温室似的，已经挺热的了。 对，但是提醒啊，身体不好啊或者说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呢，那么在五天之后停了暖气之后呢，如果您家里面还是比较凉，或者您属于背阴的房间，您呢也甭舍不得电啊， 对， 该开开会儿。昨天咱们不还说我们要提高生活的品质 ， 首先舒服和健康这是排第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啊。 哎，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帮团的热心听众们来求教、来打听。另外呢，有什么需要转让或求购的物品，以及呢您通过我们帮帮团啊，受到别人的帮助，有什么需要反馈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今天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还是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先奔厨房吧。民以食为天嘛， 开门七件事、 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个还真不是柴米啊，这是咸菜的事儿、 对， 这位听众呢还挺有小情调啊、 哎、 这个季节吃点莲藕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他呢是打算用莲藕做成小咸菜。 嗯， 他说这个做成小咸菜的莲藕啊，怎么能够让它不变颜色，请大家赐教。 没留电话，这只能是谁会做反馈回来哈，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莲藕嘛，白白嫩嫩的哈， 对， 就是我们都希望它不管是被炒过还是被怎么收拾过，呈现出来的都是那个白白的干净的状态。但有的时候呢， 胳膊是的那个色儿是吧？ 你胳膊是那色儿吗？ 万似薄莲藕吗？ 甭说你，我这胳膊都不是那色儿，就是那色啊，我们都明白的啊。但是呢，经过处理之后呢，基本上大部分的都好像发黑发黄， 咱吃 的氧化的作用哈。 咸菜首先本身腌完了以后，有时候搁上酱油，它就色儿就重点儿。然后呢，莲藕这类东西，其实咱们都知道，它只要含淀粉的东西，包括咱弄个土豆，你为什么说切完了以后得泡在水里头下锅之前炒啊？它就是只要一有这东西氧化，马上就变色儿。 但是啊，你发现没有，就我们在外面吃的啊， 嗯、 就是什么什么炒莲藕，就或里面翘点莲藕片的， 嗯， 它鸟我还真是挺白的。 对， 它怎么干？ 怎么实现的是吧？ 对，我也挺想知道的。问问大家啊，如果用莲藕做菜的话，特别是腌小咸菜的话， 哎， 怎么样能够使它的颜色不变？当然 当然前提得健康。 健康，哎，对，不能是靠添加剂 的话， 那不行。不， 必须得添加什么东西才能做到这点的话， 那我们宁可吃变色的。 对，变色就变色了啊。对，健康排在头一位啊。 对， 得嘞，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问题。 嗯。这是我们昨天啊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年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也是给您咨询了一下啊。他说呢，我是一位老人，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想请大家帮助，我不太想得通。我去年七月呢办了一个99元的手机套餐，然后呢约定呢这个99元的套餐呀不用我每个月都交99块，从三月份开始每个月呢这个咱们的这个运营商啊，他呢返给我54块，我自己交45，加一块的不99吗？正好我二月底的时候查询啊，我余额呢有177，那也就是说这等于够我交三个月的，对不对？那3月8号的时候结果公司通知我说我欠费停机了，我一看这余额呀，哟还真是不到99，还短了26块。可是我一想不对啊，他去年答应我说每月返给我54，我自己只扣45就行啊，现在他没及时返，导致我这钱不够了，现在把账算我头上给我停机了，这不合理啊。 堵的哈哈。 对。 就不行。我必须把这事儿给他说明白了是吧。嗯。 哎，这个事儿呢我跟您说是这样啊，就是您呢打您所选择的这家运营商的这个电话，客服电话，您把这个情况说明了，首先看一看啊，是不是咱们约定的这个每月返还的那个54，人家是返多少个月？因为您说您是去年七月办的，我不知道人家是说给您返6个月呀，返9个月呀，会不会是那个到期了？然后导致咱们现在不够了，还是说就一直每月都返54，您只需要交45，咱们看看有没有理解上的偏差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的理解也没有错，它应该是一直返着，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咱们的通讯公司他们的这个系统我也遇到过，返的这个时间呀比原来所说那个时间延迟了， 嗯， 返了。好比说您应该是3月8号的时候啊，他呢返您54，扣完了以后您交45就行，结果人这月系统拥塞或者是怎么着的，这钱那天没到，先从您自己余额里扣了。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您不用太计较，下个月他给您补回来，您这月多交了54，下月少交54，不也一样吗？ 就是背着暴力一边沉、 啊、哎，对对对、嗯、可能有这么一延迟，这是第二种可能。如果说这些都不是，那您就打您这家公司的这个投诉电话，您把这个情况说了，咱们现在至少我了解三大运营商啊，在这方面呢服务还都是挺到位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包括是因为我们的意外使用，有时候流量上大家容易这个出投诉争端最多，把情况解释清楚了，他们呢都能想办法给您做一些这个减免，不影响您的这个正常使用，好好的沟通，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对，大牌的公司一般不会跟老百姓去矫情的、 哎、对对对， 就是您先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您个人呢觉得我说不明白这事儿、 嗯、 那找一个比如邻居或者朋友比较明白的、 哎、 帮您去打这个电话， 对， 他们来帮个忙， 对， 就可以解决了、啊、 你说客户投诉一下，不但不帮着解决，还去威胁客户说要起诉人家， 他想不想干了。 这种事儿少，也有个别公司这么干、 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嗯，他说我手机当中啊，就是那个微信运动啊， 嗯， 从10天前就不显示头一天运动的步数和排名了。 哦， 什么情况呀？ 两种可能，一种呢，您看看您，就是咱们昨天节目里头也介绍过啊，微信运动当中，它实际上需要调用您手机的那个运动或者叫健康那个功能，那部分如果说真的是手机的这个陀螺仪出了问题，导致没法计数了，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手机一切正常，您在手机自带的那个运动里面也能记录步数，那儿有，就是微信这儿没显示了。我身边还真有一些朋友遇到过啊，您把您的那个微信运动取消关注，然后再重新关注一次、嗯、给它进行一个二次激活，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得，那您先试试啊。 对， 因为这几位听众呢都没有留电话，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能够解决的方法呢，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反正我们也就是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 嗯， 来说我们的一些看法啊。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打咱们开始说这个微信运动这事儿之后，才发现咱们朋友里面啊关注微信运动的挺多的、 嗯、 而且还真挺赞，你就是有这么10天没有发布排名，他还挺着急的，就是已经跟自己的微信好朋友们形成了一个每天比赛的一个氛围了， 失联了哈，这十几天哈、啊。行，没有人不带您玩啊，至少您走了，对自己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 对， 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问，什么是动态支付码，什么是静态支付码、 哦、 这是个好学的听众。 嗯，央行因为前两天刚刚银联公司啊、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前天刚刚开始的吧，好像 是今年的4月1号开始正式 实行。 对，去年好像是只是一个说法，但是4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什么呀？我们先把这事儿说一下，就是说4月1号开始每天扫码支付不能超过500块钱。 静态码支付不能超过500、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静态码，可能很多人就弄不明白了。他说我要买个大件的，这500块钱哪够啊？我还就爱使这支付宝，他不用带钱包了呀。这你有误会啊，这两个码其实是有区别的。 对，这就是咱们现在啊，静态支付码呢，因为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有可能呢会被别人咱们真的新闻报道当中你知道看到过。人家小店儿，咱们现在经常有时候方便嘛，也都人也不愿意找钱现金麻烦，对吧？脏乎乎的，直接就在自己这个柜台这儿立了一个自己个人扫码的这个收款的这个码放在这儿，结果就有那些不法的人呀，他趁你不注意假装在这买东西啊，吧唧跟你聊着天呢，他把他自己那码贴在这儿了，你天天把这码摆在这儿，你还觉得这是你的呢，结果别人来扫这码交钱的时候根本没扫到您的账上，扫到别人账上了。这种情况有一些地方发生过，我们也接到过这个报案。所以呢，现在咱们这次出台的这个央行的这个措施，就是使用这种静态码，首先进行一个总额的限制，每天超过500就不能再用这个了。 使用静态条码支付的话呢，同一个客户单个银行账户或者所有的支付账户快捷支付每一天啊累计交易金额是不可以超过500块钱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什么叫静态的呀，什么叫动态呀，其实它长得挺像的，几乎一样，但是支付的渠道是不一样 的。码都是一样的二维码，静态码就是商家给您一个码让您扫它的时候那个码出现的，那东西叫静态码。这个限制不管是对您支付还是对他收款都有限制，总额不超过500。超过这个的话咱们就要用动态码。这个码是什么呢？您的手机里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啊，您去点击这个付款的时候都有两种模式，一种叫做扫一扫，你扫别人，一种是生成一个您的付款码让商家来扫您。商家扫您的那个码就是动态码，这个码在您每次打开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一般呢这个动态码我们去那些大的商场 也有， 商厦都是服务员就是收银员扫你，那个是没有什么具体规定的。 对， 而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上限的这个500块钱的呢，我们大多使在什么地方啊，就是门口的什么买个菜呀、买个瓶水啊， 对， 买根冰棍啊，有些那个小水果的摊贩他不是现在也都弄个码， 是 他指的是这个。所以一天500块钱的话呢，这种小额支出应该是够了的。 您想您买冰棍您要买出500块钱来一天也不容易， 我包场。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当中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也都是学习开始使用这种智能手机或者是智能的支付，所以很多情况呢我们需要掌握一下啊。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听众的问题。 医学医疗的这个是吧，这位朋友呢今年68岁了，他说我最近一个月呀每天早上血压呢在80/140，吃完药以后呢中午12点到2点量血压呀一下子就变得特低了，58到90，哎呦头晕。去了两家医院呢大夫说法不一，一家大夫让我继续吃，一家大夫说让我不吃，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请问谁有这样的经历啊，在哪儿看高血压比较好？他说我吃了20几年的药了。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552991670 13552991670。 主要就是一个压差比较大的问题是吧？ 它起伏比较大，就吃完这个降压药以后等于一下子呢能降了50，等于是从高压140降到90嘛，这个降压的幅度有点大。其实如果说您已经有20几年的这个高血压病史一直吃药的话呢，马上停药肯定这个不太可取，您可以考虑减量我觉得。而且您现在看了两家医院，俩人意见不一样， 有可能， 这时候您就再看第三家呀，他不就能投票了吗？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嘛，就是同样的一个病啊，就是不同的大夫他采取的方式方法 不一样，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初衷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他采访的采取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或者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啊。 而且呢，就是您一定得把这个大夫的医嘱啊详细的完备的您得听下来啊。好比说有一个大夫说建议您不吃，我相信那大夫不会就跟您简单的说俩字不吃， 告诉你为什么不吃、啊、 不吃一定有前提。我觉得以您的这个情况，他肯定会要求您每天密切监测血压，观察几天。因为以您所说的68岁的年纪不吃药，早晨起来在80到140，其实这个数字还可以，不算是太高。 那么有可能医生建议您缓一段时间，但是也不是说您就可以大撒把了，因为高血压这个事情我们也多次请过一些专家来，这是要终生服药的，我们一定就想办法跟这个病和谐共处，您不要指望这个病说有一天能自己就好了，这不太可能。 行，那么有过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跟这位听众朋友联系一下啊，互相的分享一下经验吧。 对， 下面这个事儿啊，有叫刘志芳的朋友请您注意了， 这名字太多了 或者有认识刘志芳的朋友请注意了啊，您赶紧翻翻包摸摸兜看看您的交通一卡通还在不在了。 哎， 我们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啊，说今儿早晨啊跟西四环四季青桥公交站捡到了一位叫做刘志芳，听就是女士啊，阿姨的市政交通一卡通，希望本人或者是听到节目认识本人的人跟我联系，他的微信和手机是同一个号码啊，18101084683，18101084683。这个是不是如果找不到本人的话，就交给这个公交司乘人员就可以了呀？ 但他有的不是实名制的，咱们他现在虽然能显示看到这个主人的名字，但我估计可能是人家自己贴了个小的什么口取纸之类的。 要不然是不是你们还会有钱吗？ 应该会有啊，咱们一卡通里面，但是一般大家可能一卡通不会搁太多钱，零星的反正一两百块钱基本都在大多数人使用，是这种方式，反正我觉得。 就说如果说里面没钱了，退这个卡还有押金呢是吧？ 对对对，常规的那个蓝颜色那个卡纪念卡没有押金，普通的那个卡是有的。 假设刘阿姨没听到节目，或者说也没有人认识她，她自己找不到这个交通一卡通了，她去补办的话，那这张是不是就作废了呢？ 作废了，而且查不到，因为它不是实名制的这个东西。 好吧，刘阿姨你赶紧摸摸兜啊。 问题你们怎么都确定人家是阿姨呢？ 他写的是刘阿姨啊， 他也是猜的呀，他看人叫刘志芳对吧，我就老记着人家那个今天我休息里中星火找那罗爱兰，我找罗爱兰同志，结果出了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叫罗爱兰呀？啊，我叫罗爱兰。 那就是这样的啊，就一般情况下叫志芳的都是阿姨。它是芳草的芳， 芳草的芳。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个别叔叔啊、大哥什么的，但一般情况下哈、叫志芳的阿姨居多吧。好，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特别的浪漫，但是其实呢、你要真去了的话啊， 肯定后哎呦别别这么说也不合适 不一定就像你想的那么浪漫了啊，这事儿是一特浪漫的事儿啊。有没有帮友去过武大看樱花呢？现在可以去吗？就可以肯定的说啊，您现在去肯定没有问题了，因为那边比咱们这边热，预计呢在20号左右武大的樱花就全面盛开了。 盛花期了就已经是吧。 昨天是前天我们还说呢，说从武大移过两棵这个樱花树到北京了。在北京的某一个郊区的什么什么庄园里。当然现在可能北京这个温度还看不到樱花开啊，但武汉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种花是不是还是得就是大面积的开才好看呀，移两棵是不是也稍微差点啊？ 你不看就不错了你这不就不让你奔武汉 啊， 你就知足吧是吧。 玉渊潭不是也有吗？ 基本上就是人比花多 就是 好吧，就是您现在去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武汉大学呢今年赏樱季啊继续实名制， 对， 而且限量，而且需要提前3天的网络预约。就是社会公众呢可以通过武汉大学的官网或者是官方的微信登录预约系统，然后你要填写你的姓名、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件啊、护照什么的都可以，要求是真实信息，然后预约3天之后的参观行程。如果说您打算这个周末去的话还来不及了。 对， 提前3天嘛， 今天已经周五了嘛， 对吧？ 就是 你可以约下一个周末的啊。然后人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的预约。 来就散客，你们自己来。 而且呢，从3月20号到4月2号这个期间啊，人家学校呢将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你只能凭你 对 预约之后拿的那个身份证，你刷脸才能入校，否则的话你还真看不见。就由此可见，就去看的人得有多多啊！当然，这样的管控我觉得挺好的。 对， 要不然安全隐患 也影响人家学校的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安全隐患是一方面，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赏樱花的那种感触了。就是赏花赏景是需要一个环境的。 对， 你都挤满了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感受，就是你光顾着看人挤了，你那个是吧？那种景致你都欣赏不到了啊！你可以去啊，赶紧预约。 你看过樱花吗？ 我 在什么地方？ 看过。 在哪看的？ 也是玉渊潭呀。 玉渊潭的 啊，我就 可以看那一次 就 够了， 就挺好的了，是吧？就看人看够了，是吧？ 就够可以了。关键它就是应季的花嘛，它不是说一年四季哈，它就那么一段，没了就没了啊。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它是找个地儿。 请问，他这问题都把我给问毛了， 我也是。 他说在哪个三里屯有农夫有机市集？我就知道有一个三里屯。 哎，好像北京不止一个三里屯吧？ 三里屯不止一个，三里屯有俩。 哦，三里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是吧？ 三里屯哈， 对 啊，就我们都说的那个三里屯。但您指的是哪个三里屯啊？ 那具体在哪儿？是工体北路那边吗？应该就是那个。但是有没有您说这个市集，我不知道啊。 啊，住在那个附近的朋友啊，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的意见吧。 嗯， 农夫有机市集， 对， 它是。想从美术馆这个地方出发，怎么到那儿？从美术馆到三里屯倒是挺好去的。 东四十条那一溜街的公汽车全都到，应该。 对。 横向走的那些，您看一下那个站牌，我待会儿帮您查一查。 其实就是天好的话啊， 嗯、 你要耗个什么健步走的话哈、啊，就慢慢溜溜达达溜达过去。 美术馆溜达到二环边上应该还行，再往外多溜达吧。一个是就人有点多了，环境有点闹腾了。 反正您可以坐两辆车，然后溜达溜达。反正这个距离真的是不是特别远的那种啊。 嗯。 但是您说这市集，我们确实需要大家帮忙啊。有没有这么个市集在三里屯那个地方啊？ 嗯。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他呢是想找一个出租车单班司机的工作 啊 ，BQ 的，这个 BQ 是。什么意思呢？ 北汽， 专业用语啊！ 我也不知道，我这按拼音给瞎拼的。北汽嘛，我想着是不是 BQ 的？ 啊、可能 弟 哥弟姐们比较明白啊。他反正就是想找一个出租车单班司机的工作，是 BQ 的，景山出租汽车公司。 哦， 啊、这个 BQ 是什么意思？是车牌号还是什么？我们就不太懂了啊。 不知道。嗯、 电话是13691384606，13691384606。好了，我们第一时段呢说了很多大家求助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呢需要大家的反馈和回复。那我们先来说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一个婴儿的那种小洗衣机啊，专门洗宝宝的这个贴身衣物的海信宝宝婴儿小洗衣机，3公斤的洗衣量，99成新，带包装箱，1月4号买的，用过不超10次，原价999，现价700。在石佛营东里，请您自取，可以随洗衣机赠送您一个9成新的飞利浦榨汁机。微信电话同号13810840404，13810840404。 嗯，这位听众呢有新宝路牌的高楼擦窗器，全新的，从来没有用过啊。转让价格呢是40块钱，他是在81电影制片厂这边，电话是52406620。52406620。 这位朋友啊，是有两双新的足底按摩的拖鞋，就是那种 他是送给大家的 哦。嘿，真好。 一般来说我们像这样的物品就是不转让嘛，但是人家白送， 嗯， 谁需要可以跟他联系啊。 对，全新的，他这也是啊，40号和36号，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13366123696，13366123696。 我们这还有两样要送的东西，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再跟大家说，还都挺不错的啊。 好 了，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但没有任何的维修史，使用功能呢完好。现在呢家里啊想换一个60升的，拆卸的时候忽然想到，嗨，这卖了也没多少钱，要是有朋友需要呢，那趁现在我这还本身还没拆，连在这儿，您可以当场验货，您看看这热水怎么样。所以呢他就让安装师傅啊晚两天再来装新的。所以您要是想要呢，您抓紧联系我们这儿装修呢，这工期也不能老拖着啊。但是呢我跟您说明一点，我们这温控档啊有点失灵，就是呢只要一接上电加温，它总是加到最高的那个温度上，最热的温度上。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热水开小点，冷水那边开大点，混水龙头往冷水那边多偏偏就行了。 有点小毛病，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啊。 哎、对，如果日常使用呢，您要是觉得怕老加这么热费电呢，那您可以把它给拔了，自己需要的时候再通电。我们家之前一直就是这么使，日常洗手洗脸洗菜呀、啊、我都是用偏温的水，能用上一两天。啰嗦这么多，我就是想跟您说清楚啊，我没有任何想瞒着您的意思，一定给您讲明白了，您自己拿主意啊。我目前用着我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是呢您不用勉强啊，觉得好您就拿，觉得不好呢我们就自己处理掉也没事儿、 反正也是白送的啊。 对， 王女士啊，没有说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说一下电话啊，电话是 13611041249 13611041249。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决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说这公交卡的事儿。这位捡到刘志芳还真是阿姨啊。 啊。 阿姨的公交卡的朋友呢把这个公交卡的图片呢发了一下。这跟咱们的那个公交卡不一样。 哦。 他是这个北京农商银行的那个市政交通一卡通。 人家是带。 所以上面有照片。 带一卡通功能的。这么一张实际上是银联的 卡，对， 这个我跟您说倒好办了啊，咱们所有的平时用的这些卡，可能有时候您都没注意，它发卡的时候有一个细则，就是这些卡都只是使用权给咱们每个人，这个卡的所有权是谁呢？您别看这卡一直在您手里，所有权都不归您，它的所有权是它的发卡行，所以这种情况您就近找一家北京农商银行送去，人家的系统里面自动的就能找到这位刘阿姨。 嗯，所以人家可以肯定的说是阿姨吗？照片就是位阿姨啊。 但刚才也有一朋友给咱们回复了，说我叫红芳啊，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女的，但我是纯爷们儿。 所以老闹误会是吧？啊，哎，还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名字，或者说本身是一个女生，但是那个名字就很男性。我有朋友嘛、叫志伟，就是一个特别柔弱的女生、而且还是一个啊，结果那名字挺汉子的， 对对对， 叫志伟啊。 你这名字其实就比较中性， 比较中性， 对对对， 好多人以为我是男的， 都可以， 但是我是一个女汉子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刚才提出的问题啊，有一些回复了。先说这个小莲藕的事儿吧。 哎，有朋友说了、我这听我们家长小时候告诉我的，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啊。 教做饭的时候，妈妈跟我说，炒莲藕之前啊，放点白醋，或 你唱你的 是吧？放点白醋，或者呢拿醋泡一会儿，炒的时候就不会变黑了。 你是不是一听看到这样的字，马上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歌曲就是这个？反正我每每都是， 因为我这边这妈妈人家还能教做莲藕呢、你唱的那个妈妈那会儿还在地主老财家里头打长工呢。莲藕美死你， 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 对， 在白醋里面或醋里面泡一会儿就可以了。当然他说的是炒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如何让莲藕做菜的时候不变色。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它变色的原因。就是莲藕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多酚类的物质。那么多酚类的物质呢在氧化酶的作用下呢，它就容易变色，就跟苹果一样。就是一旦切开它接触氧气，它就变黄了或者变成褐色了。 对， 都是这个道理。那么防止莲藕变黑的方法呢有这么几个啊。首先呢隔绝氧气，就是你把它泡在水里、就能够缓解莲藕变黑的过程。还有呢就是你在水里焯一下，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不太适合做凉拌的菜，比如说您炒啊或者炖什么的可以试这个方法，因为凉拌的话 它要那个脆的口感，焯完以后有点变面了， 没有那么脆了啊。 嗯、 那么如果想凉拌藕的话，不想让它变黑的话，也有一个方法，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说的，放一点醋。因为这个醋呢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免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使我们这个藕呢保持洁白的色泽。所以您如果是打算拌凉菜的话呢，小咸菜嘛，您里面点一点点醋试试看啊。但是做腌咸菜里面放醋吗？ 四川泡菜是得放醋吧？ 有，对， 它是酸的， 而且那种泡菜的那个酸吧，往往是它那种自己就是咱们发酵的那种酸，它还不是单纯的靠醋的那个酸味儿，要的就是那种特殊的口感， 酸味儿是吧？ 对， 那就这样，就是如果说您不喜欢这种酸口的小咸菜，您可以先把莲藕拿出来，比如说弄点醋，然后再放到您其他的这个咸菜当中， 哎， 是吧？ 对， 嗯，您看怎么处理啊？看看我们这些招都灵不灵啊？如果还黑的话，那就黑着吃吧。也没什么太好的招了， 它只是颜色变了，不影响这个营养价值什么的， 就不好看嘛。 对， 不好看啊。还有刚才有听众问，怎么从美术馆坐车奔三里屯儿？ 对， 嗯， 我这给您查着了啊，您就在这个美术馆那儿啊，宽街路口东坐701、115或者113，都是往东边这方向去的，坐到三里屯下车就是三里屯那一大片了。但具体您说的那个叫什么大集，我们还没有听众反馈说到底是不是在这儿。 嗯，反正不说的话就只能着急了。哪个三里屯？首先我们确认一下北京有几个三里屯，你赶紧查一下。应该反正我们都知道就一个哈，当然我们对北京好多地方也不是太了解啊。还有就是这个有机集市啊，问问大家。我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是一个业余的京剧票房的爱好者，现在呢我们需要找一位会拉二胡的朋友和会弹乐琴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嗯， 就是一些票友吗？ 嗯 啊，想问问咱们帮友当中啊有没有这方面特长的朋友，您请跟我联系。那这个特长和这个手艺的话，就是不能是特别初级的了，是吧？ 哎，人家票房这是得经常得负责伴奏的， 您得有一定水平， 而且得是各种牌子都得会拉的。这边就是等于人家唱什么，这个胡琴能跟上。这咱们经常说这个唱戏啊，就是唱的人如果说唱功稍微的弱一点的话，就指着那把好弦拖着。 哎，就是说您如果说好这个，但是得有一定水平， 对， 得能上台。 是， 虽然是票友，那个票友的水平其实有的是很高的。 哎，那是，嗯， 电话我们说一下啊，13681563079，13681563079。下面这个问题呢，就得请这个准妈妈们啊， 啊， 还有这个带孩子的老人家们帮个忙了啊。嗯，他说，大家好，我们家孩子2周岁了， 嗯， 我现在这个奶水也不多了，之前都是母乳喂养嘛，说断奶用什么好的方法？您这孩子2岁才断奶，你也挺不容易的啊。其实到这个岁数断奶还真是不太容易了。 为什么呀？就是晚了是吗？因为 对，因为孩子大了，他有很多的就他自己又有主意了。 哦， 啊，你小一点的时候他还有点懵呢。 你可以就是连蒙带骗的给他给 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断奶其实有好多方法，而且也跟孩子有关，也跟您平时的喂养有关。就有些孩子你看断奶就是断得特别干脆，或者说没有什么太长的很纠结很难熬的过程，但有些孩子就好长时间都断不了，就要断，结果就是撕心裂肺的跟你嚎叫跟你哭，然后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吃，最后妈没辙了，那得了吧，心疼孩子又给续上了。 得， 就是经常是这样，就是没法断舍离。反正这事儿吧，就是首先您得决心大，这是其一啊。 自己先下定决心啊，是这意思。 因为孩子哭，有些时候孩子哭，他真的是在演戏。 哎，对， 过来的家长都知道，他真的是在演。但是我们作为孩子的家长来说，就是一看，我们就首先自个儿就第一道防线就守不住了。所以这个您的心理准备得做好。第二，方式方法应该有很多。 明白， 因孩子而异，因您而异啊。 这个就是您得，我充分理解方明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得去听听那些过来人，人家的话。 但是有一点， 别被您孩子坑了。 就是他们家孩子可能跟你家孩子不一样， 哦， 他们家孩子用这招， 个体差异也有。 断奶行，但是用到您孩子身上行不行，这不一定。但是呢，您多找一些方法来试试。如果说孩子断奶很不易的话，倒不为是一个好的方法吧。 嗯。 嗯，祝您成功啊。1530-336-3528 1530-336-3528。2岁了啊， 两岁了，是。 好，我们说了这些求助的问题之后呢啊，我们再来看看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嗯，今天求购的东西也还挺五花八门啊。 嗯， 这位朋友是一台家用氧气机，新旧都行，电话是153933062581539330625八。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一台全新的多功能榨汁机，电话是18519067314 18519067314。这位朋友求购这东西三件小号。 三个？您是要开乐队吗？ 三件，三个键的小号。 哦，嗨，那个键哈， 就是人家不要冲锋号，就不要那种不带按键的小号，正常小、哦、小号、短号都是三个键。 对，我想那号也不是论键的，论把吧，号是论把是吧？ 一把小号，一支小号都可以。 对对 对啊，他说我不会吹，岁数大了想学一下啊。电话是15801231017，15801231017。 嗯， 在这儿呢，我以一个。 过来人的 吹小号然后被淘汰的过来人的身份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您说您年纪、哦、 你是被淘汰的是吧？ 我是被淘汰的、 哦、 但是我是身体原因被淘汰。 哦，那太好了。 为什么、 哦、没有为什么呀。 那你这 如果你不被淘汰的话，我们这个耳朵得受多大罪呀、啊、 没被淘汰之前那段时间，我的街坊们也受了不少的罪。 作为你的街坊真不容易啊。 这个就是我当时之所以下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就是大夫也是在猜测小号这个东西呢，它比较的费气，所有的是铜管乐器，小号啊、圆号啊、更大个的那些号全都在内啊。如果说您已经年纪大了，以前又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学这个东西您得先看一看您的这个身体，它有一点啊肺活量有要求，然后呢没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些隐患。因为随着您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运气，这个每一个音，有些长音去吹，它是真实的会在吹的过程当中有这种短暂的头脑的这个缺氧、供血不足的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是免不了的。人家呢能够通过长时间的训练锻炼自己的肺活量上来，能把这个点给遮过去。但如果说您从来没有这个基础，又是一个高龄，咱们说一定年纪以后才开始学啊，不太推荐您学这类乐器。就是上年纪以后学乐器，咱们键盘乐器啊、弦乐器啊都行，吹奏类的乐器最好是娃娃腿，就是咱们打小练这个功。 哦，但是太小的孩子也不行吧。 哎，太小铜管乐器不能吹，是因为铜管乐器的发声啊，你所听到的声音你知道是从哪儿出来的？你猜铜管乐器的声音？ 自己 归根结底 胸腔里面的声音、 哎、不两个胸腔发的声音铜管声。 不是，你一用那样的眼神看我，我就完全懵了，我就特别复杂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所有铜管乐器的发声都是我们的嘴唇和号嘴震动发出的，只不过是被后面那些东西放大，然后按键去调整这个音，那么就要求我们的门牙得能盯住。小孩如果没换完牙学，那中间有一段时间你是学不了的，因为牙没了 是吧， 它根本顶不住，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比别人吃更大的苦才能扛过那段时间。所以不要太早让孩子学铜管，换完牙以后再说。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就不学这样的乐器呢？就以我这把子力气， 你这么瘦你根本也干不了这个。 对，我也就凑合吹吹口香糖吧。 嗨，我以为口琴呢。 吹个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巧克力香糖，回到了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 吹号这肯定是不容易啊、 嗯、 其实你知道吗，就真的要想把泡泡糖和口香糖吹好也不太容易哈、啊、也练了些日子呢、啊、 你们是有多无聊。 开心就好嘛，开心就好啊。刚才我们免费送阿里斯顿热水器的这位王阿姨啊，补充一下 说不好意思啊，我补充一下，我在天通苑、嗯、 哦，天通苑， 天通苑、啊、 对对对，谢谢。 基本上在小区内部如果有需要的话、 哎、 就可以解决了， 就可以了。是， 另外呢，这阿姨特别热心、 嗯、 她说她认识一位贾老先生， 嗯， 正好听我们这节目呢，他说贾老先生啊没咱们微信嘛，就给这位阿姨打电话、 哦、 说叫我帮忙呢、 嗯、 也献点爱心。他想送一什么呢？ 送出一个可以调节的九成新的双拐。 哦， 当时这双拐啊是100多块钱买的，现在呢也用不上了，想无偿呢送给需要的朋友。 嗯， 当然你也得自个儿来拿啊。老先生呢不住天通苑，老先生呢在朝阳八里庄那个地方。 哦， 嗯，最好是就近解决吧。 对， 谢谢贾老先生啊，祝您长寿健康快乐。贾老的电话呢是6556-2177 6556-2177。 眼睁睁看你消失，我却更不想睡你下去，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忘记 吹完了，咱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怎么教授这个八段锦？就是他想学。 哦，想学这个 啊，就是怎么跟别人学这个八段锦，他没有留电话啊。这个应该上网吧。 哦， 网上有很多视频， 网上有视频教材。对，练这个的人也挺多。其实我觉得您找咱们这些大的公园，您就转转看哪有人练，咱们就 跟着后面练 一块。对对对 对 对， 对，因为像有些比如说瑜伽什么的，其实网上也有视频，但有的时候它对于动作的要求啊，呼吸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嗯， 所以你自个儿如果没有人指导的话，容易练错了。 哦， 啊，所以 对对对， 它不像跳健美操， 对， 健美操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嗯， 但是其实它对于这个呼吸节奏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对， 嗯，所以最好呢有一些专业的哪怕是达人呢帮我们指引一下也是好的啊。 是， 那您没有留电话，那您就先奔附近公园看看吧，好吧。这个听众想找个地儿， 他想从北京出发去河南的濮阳，从什么地方坐长途汽车？是立泽桥吗？每天有几趟车？这哪位朋友这个经常坐长途车往来这两地的？ 嗯，麻烦跟这位听众说一下啊，他也是没有留电话。 哎， 可以直接发在我们的网上。其实像这种问题有些我们在各种 APP 的软件上也是可以查到的。 能查到。对对对， 就是还会给你提供不同的线路。 嗯， 还有一些听众呢我发现没写电话啊，比如说什么求租之类的啊，如果您还在节目上的话呢，您重新补充一条，您可以在周一的时候再发给我们，因为明天是征婚交友了嘛。 嗯， 周日是我们的录播节目啊。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快到尾声了，我们再来说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吧。 来，这位朋友啊，他是想转让一个微电脑电动按摩椅，5000多买的，现在89成新，基本上没怎么用，因为搬家呀，换了小房子，搁不下了，600块钱转让，东西在朝阳区的双河家园，联系电话是13611307537，13611307537。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两样东西啊，您这两样东西不搭嘎，所以我们就给您选一样吧，它不属于一类啊。 哦， 给您说这个吧，转让的是飞利浦空气炸锅 HD9232 带煎鱼盘，全新的空气炸锅啊。 哦，空气炸锅。嗯， 转让价格是500，说原来网上呢卖760左右呢，您得自取啊。就是需要别人自取的朋友一定要写上地址，就您大概在什么地方啊，要不然人家奔哪儿取啊，这个不明确啊。 嗯， 电话是13522559762，13522559762。你这个阿姨的这个头像的背景挺好的，那是英国的那个桥，塔桥是吧？伦敦 塔桥。对 啊， 他是在监狱那边拍的。 哦，你是去过的啊？ 另一个景点， 你是去过的。来看这位听众啊， 这位朋友呢是想家里头啊转一个这个家用的氧气瓶，带有氧气流量表，原价680，现价380，东西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有需要的联系赵女士，13661105286，13661105286。 嗯，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转让的是